谁说时间偏黑变陈旧，全为我分了亦停留，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。爱谁说永不会长寿，陪着你一生到白头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。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编出两双足印，过千山过千海。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，我俩已是无力前行，跟我一起飞去，请你伴我同游去。 可以除眼镜啦。在这里借大家掌声，要多谢在片段里面演出的 Angelababy。 另外要借大家的掌声去多谢这条片的导演古巨基，还有我拍档 Ricky Ayashi。希望大家喜歡、其實做演唱會一直都想想多些的心思，想多些的心意送給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歡剛剛的這個部分，這個安排希望大家你們喜歡。好了，節目來到這裡已經差不多尾聲了。每個演唱會，我想大家最渴望即是聽到一些歌手的真心話。在這裡其實我很想說，我入行以來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很親密的另一半，為什麼一路都有一個親密的另一半。他是圈外人來的， OK 漂亮的，幾純品。我入了行已經只是計唱歌已經15年了，無論高高低低順利不順利，他都在我身邊。我仲未結婚嘅，其實啊，佢平時對住我，佢嗰種愛係好坦白地向我表露，時常講我愛你，而我冇佢咁勇敢。今日我要喺度公開承認佢嘅身份。睇咗報紙啊，你？被報紙說了我的 script， 公開承認他的身份。他姓李，單名一個字地，李地。被報紙說了沒那麼驚喜的，好像咁講啲講啲報紙冇寫㗎啦嚇，我其實唔知道報紙寫咗我幾多對白㗎嚇。好 OK， 我重新嚟過。坦白講，我入行15年，我要公開佢嘅身份。佢姓戴，單名一個字。 紙寫埋啦，姓戴叫家叫大家又寫埋啊！咩啊？咩啊？各位你都知埋啦，咁我仲有咩講啊？係啊，係咪今日報紙寫咗啊？係啊，其實我又再公開佢嘅身份啦。佢姓郭，叫偉，郭偉，亦都寫咗啦，冇乜驚喜啊。不過嚟到最後呢一場。坦白啲係嘛？我想不到咁多橋噶咯喎，由你哋到大家到各位噶咯喎，已經啊咩啊？真嗰個？咩啫？咩啫？最後一場要多謝一些朋友在台底下面幫我什麼啫？台底下面幫我又說，因為呢我大家看到這麼快換到衣服，其實台下面我一下去比利菲利起起來停靈狂能的衣服就脫了，他們幫我換的，那當中呢就包括了要多謝係啦，彩排嘅時候有阿林啦，有 JJ 啦，仲有下邊 Nico 啦、阿 Mark 啦，有啲阿仔啦、Iris 啦，仲有 Lorraine 啦，多謝曬所有喺呢個 show 度幫我嘅人，滿意啦係咪啊？最後仲要多謝嘅。真是衷心多謝你哋。最後呢隻歌，我嘅心聲送俾你哋，以你為榮。